I should present to you. How can I get rid of trouble with you? 眼泪不肯走，骄傲却逗留，和过去说分手，是不回头，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 全中国强力首播，张杰为目前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橙红年代》所演唱的插曲叫《星光》。这首歌呢，有着复古而唯美的旋律，另外中英文双语的歌词，对应这部以改革开放40年为背景、人民警察为题材的电视剧，会有怎样的情节当中出现呢？也是值得期待啊！音乐与剧情的一种关联。另外，张杰还有一首歌叫做《竹》啊，本周呢已经进入到新歌推荐的行列当中了，会在下一个小时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一周音乐大师季，回顾过往这个星期发表的专辑唱片。首先我们时间点是2010年9月24日，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这位歌坛小太阳音乐上重新出发的重要唱片，这就是小蛙钟汉良的《视觉动物》。时隔4年发片，这张《视觉动物》表现出更加成熟化的偶像的气质，也在那一年中国榜上获得了年度最佳舞台演艺男歌手大奖。接下来我邀请大家来听听专辑同名主打《视觉动物》，来回顾一下8年前的优质偶像钟汉良的状态。稍后是 Easy Come Easy Go。 再一次见证我超过了， 冲动在内心翻滚着， 再一微笑就懂了， 默契在眼神流动着， 再一爱就不停了， 温柔在最真正放射， 我什么原则都不管了，视觉动物，所以你舞动长发。女人呐、啊，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观赏星星月亮悄悄换。哦哦，用满屋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变。再一次见就着火了， 冲动在内心翻滚着， 再一微笑就懂了， 默契在眼神流动着， 再一爱就不停了， 温柔在最真正放着， 我什么 原则都不管了、yeah。 男人呢、啊，事事觉动物，所以你不懂章法。女人呢、啊，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幻想星星月亮悄悄话。用抹布的玫瑰代表我遇见您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点亮，在梦幻中飞翔，只渴望夜更长，频率一对上就满是火花，是回忆让热爱。女人呢，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幻想星星月亮悄悄话。用满布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变亮。被美丽捆绑，女人呢、啊、是听觉动物，才被承诺留下。我们在最深的爱里丢掉了保护倔强，被武装。用全心和全意证明我对你有多疯狂，不怕太过爱对方，总比较容易容易。女人呢是视觉动物，所以你无动惩罚。那是听觉动物，所以我说情话。我们在最深的夜里，幻想星星月亮悄悄话。用满布的玫瑰代表我遇见你的印象，喜欢天天都浪漫，把你眼睛点亮。 谁唱着歌在等候，他近在不言中，他上了车，他走后再见不需要承诺，放轻松不紧绷的关系，不需要卧底，或许会牵手，或许只能在被窝里，或许别管过去，只沉溺在此刻的漩涡里。 It's so easy 都是种自由， It's so easy come and easy go想过于泪流，管它天亮有没有以后。现在和你手牵手，偶尔靠靠你胸口，只是却能不说。Yeah。 2013年9月14日，蔡健雅推出了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一起来探讨生活和情感当中自己的不同面，互相矛盾甚至对立的情绪。这首歌 Easy Come Easy Go， 蔡健雅跟 MC Hot Dog 还原了情感当中男女对话的过程，并且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哲理性的话题，那就是对待感情随缘和洒脱，看似意思相同，其实是南辕北辙。 最简单的关系不需要下了药， 管它天亮有没有以后。 Easy come easy go， 蔡健雅featuring MC Hot Dog Easy come easy go。 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接下来我们回到九年前，2009年9月25日，张韶涵 Angela 推出专辑第五季，这也是她在福茂旗下的最后一张专辑。其中姚若龙跟陈小霞合力打造的这首《看得最远的地方》呢，是张韶涵继《隐形的翅膀》之后又一首温暖而励志的情歌作品。 你是第一个发现我，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所以当我不肯落泪的颤抖，你会心疼的抱我在胸口。你比谁都还了解我内心的渴望，比表面来得多，所以当我跌断翅膀的时候，你不负我但陪我学忍痛。我要去看的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像从来没有试过忘受过伤，爱上心肝肺就有天空那样。我要在看的最远的地方，披第一道曙光在肩膀，被泼过太冷的雨滴和雪花，更坚持为 枪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接下来我们来听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收录在2006年9月25号发表 I 佩妮专辑里。这个 I 呢有我跟 E 的意思，第一次编曲，第一次在 MV 当中一展舞姿，呈现专属 佩妮 一个人在音乐面貌的这个唱片。这首一个人的行李当中呢， 佩妮 一个人走了很多的地方，而在专辑制作期他也是一个人飞到北京为歌曲搭配弦乐啊。戴佩妮一个人的行李，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我自己扛。天气好而天气坏，有什么好紧张，下一秒钟的我开始流浪。我要一个人去东京铁塔看夜景，我要一个人去威尼斯看电影，我要一个人去阳明山上看海域海鸥相聚，我要一个人去纽约纯粹看雪景，我要一个人去巴黎喝咖啡写信，我要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淘气。 这里是吉林正在北京音乐广播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带陪您一个人的行李，一周音乐大事记哈之来回顾，在过往同一时期这些精彩的中文唱片。下面回到更远的17年前，2001年的9月27日，王力宏发表了专辑《唯一》，这是他加盟索尼唱片之后，这个王力宏创作才华被激发出来的这个又一张专辑。之前公传自传《不可能错过你》《永远的第一天》到这张《唯一》，都是他的个人风格跟当下流行风潮有着很好的结合。来听这首大热金曲。 我的天空多么的清晰，透明的承诺是过去的空气，牵着我的手是你，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

关注天气情况，继续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的天空云量会越来越多，高度降低，天气将变得比较阴沉，部分地区还有可能出现弱的降雨，不过降雨范围和降雨量都很小，而且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因而不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明天白天多云为主，天气不再阴沉，扩散条件依然比较有利，气温适中，大部分时间感觉舒适宜人，适宜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傍晚到夜间多云渐阴，北部地区西部山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35%。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啦，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秋高气爽，百花飘香，今年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园内主要游览路线、重要景观节点共布置了由西优花卉组摆而成的平面立体花坛27组，地栽花径65组，花波盆栽3000盆组，花卉布置面积达到120多万平方米，品种包括四季海棠、兰花鼠尾草、鸡冠花、串红、一品红等各色花卖40多种。颐和园正值第17届颐和秋韵桂花文化节，丹桂飘香中，国花台松鹤延年和文昌院古韵颐和两处立体景观文化花坛引人注目。9月30号上午10点，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为了确保仪式安全顺利进行，9月30号6点30分开始到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禁止机动车上下乘客、公共汽车甩站通过。7点开始到活动结束，人民大会堂南侧路、西侧路、东西筒子河路、天安门金水桥以北至故宫端门北墙一线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8点开始到活动结束，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除持有专用证件的车辆外，禁止各种车辆通行。9点40分到10点15分，长安街南长街南口到南河燕大街南口双方向禁止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现，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全中国强力首播。 嗨，中歌榜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庄心妍。由谭旋音乐工作室西瓜音乐制作的我的新歌《幸福的定义》在这里全中国强力首播，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哦。 我很感激人生路上遇见你，繁华似锦，唯独你开在心底。从那天起，这颗心那么坚定，从此不再眷恋没有你的风景，唯一想要去的是你的心灵。哦，一直有个声音慢慢的清晰， 担心多孤单的旅行，因为在我心底时刻都是你。我一直有个声音如此的清晰，拥有你就是幸福的定义。我很确定你是我最大的幸运，再没有什么值得如此珍惜，所有的美景你不过你眼睛。无论时间带我们去到哪里，为你找一个好的自己是我爱你的意义。 全中国强力首播，庄心妍为电视剧《橙红年代》演唱的插曲《幸福的定义》。拥有爱便是幸福的定义啊。麒麟正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陪着大家一起来听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啊，来回顾过往年份当中这个星期所发表的专辑唱片。9月28号，11年前，2007年 FIR Ferret 发表专辑《爱歌姬》，除了延续他们标志性的流畅好听的音乐性之外呢，也在概念主题上有所扩展。专辑用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对地球、环境、生命、朋友和情侣之间的不同的爱呀。比如，接下来我们来听取材丝绸之路上美妙奇景月牙泉的一首歌曲《月牙湾》，FIR Ferret 版。 天空的沙粒带着我们的记忆，我曾半路看回去，这情关慢慢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禅意，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 在传统情歌的音乐版图当中，总有一些音乐人在此深耕，写了一首又一首隽美优美的作品。我想游鸿明就是其中之一。2007年9月28号发表专辑同名主打，叫做《倦鸟于花》，这四个字真美啊！ 沿路的雪花似雨，心里却感伤无语。冷天气可以穿衣，心病却难以就医。昨天是烟草低迷，再坚强都有泪滴。昨日的街道办理，今天只留下痕迹。为何你就那么悄悄悄醒旧梦，天天天上阵阵一脸藏在无心的睡眠。我们好像倦鸟于花，无奈心结渐渐牵动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还有老人的哀怨。倦鸟就此散，雨花怎不乱。沿路的雪花似雨，心里却感伤无语。天气可以穿越，心病却难以就医。昨天是烟草比你再坚强都有泪滴。昨日的街道办理，今天只留下痕迹。为何你就那么悄悄悄醒旧梦，天天天上阵阵一脸藏在无心的睡眠。我们好像倦鸟于花，无奈心结渐渐牵动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还有老人的哀怨。倦鸟就此散，不乱。我在天边不尽的飞翔，寻找记忆中未还盛开的许愿花。你就那么悄悄敲醒旧梦，天天天上阵阵一脸藏在无心的睡眠。我们好像倦鸟于花，无奈心结渐渐牵动心事，圈圈圈住我的思念，还有老人的哀怨。倦鸟就此散，雨花怎不乱。 在那些中国风 R&B 大行其道的年代，游鸿明用自己的方式写出了古典韵味的情歌作品。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倦鸟于花》，倦鸟就此散，雨花怎不乱。2006年9月28号，方大同发表了专辑 JTW 西游记要双 CD。 这张专辑的灵感来自于他从小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兴趣，包括在19岁就写成，经过十多年的磨合，终于收录在这张专辑里的《悟空》。而在这张专辑之后呢，方大同也决定暂停自己的歌手身份，把精力放在厂牌运营和更多原画的这个发展上面。那听这首歌，方大同的《悟空》，稍后是叶培的《幸福深处》啊。中歌榜正在直播，不要走开。 记得当年大闹天宫还用说，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从不会改过，双眼里只有自己，有些恶意，有些暴力，有点着急，惹了报应，惹了随意，我不要紧，我只剩下后。现在我又不接连线你，闭上破我的天，其实耳边怎么

天哪，又是张杰！我们看到之前的 Pretty White Lies 跟一路之下都拿到中国榜的冠军，那接下来是将电音跟竹笛混搭在一起，就好比将茶跟咖啡进行混合，是不是也很提神呢？颁布哈，在东方哲学当中，竹代表清风高洁，来听听看张杰。 从过去到今天的相遇，带着一辆发红的摇椅，该有的用心给你，不用在意过去的风景，爱走起的间距，抓好合适的缝隙，好久不见你活蹦乱跳的身影，跳起现实的舞影，来了风还来了奔波，快乐之后的不快乐，好像没有人记得会发去，怎么舍得交给你？Electricity, yeah. I'm never gone, gone, gone. Just in another zone. Music on my mind, love and grind. Feeling good and grown. If you don't see me again, you feel the shadow.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rattle. Hollow. 张杰的 Bamboo 竹之后呢，和张杰一样，张信哲最新的专辑《歌时代二》也是主打混搭的概念。我们来听一下手指派台主打的歌曲，叫《友情世间》。这几年张信哲宛如新生，专辑年年有。今年四月，他携手俄罗斯交响乐团在北京音乐厅举行流行与交响乐结合的音乐会，除了演出，同时还完成了一张 One Take 的专辑《歌时代二》。这首《友情世间》翻唱自电影《恶棍天使》主题曲，唱错失爱人的遗憾与伤怀。 一颗两颗三颗贝壳，有银色金色灰色紫色白色，是你的我的他的还是谁的，曾被人提过走过踩过扔过捡过，未来现在多少蹉跎，唯独没爱过，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数着盼着那时针分针秒针一圈又一圈， 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知多少年 这首歌呢是本周新歌二号张信哲友情世间新歌三号呢是有一阵子没有见到的沙宝亮啊，他一直在歌坛有着古典气质的感觉跟三宝合作的暗香呢成为他事业的分水岭啊，也是他最红的一首歌这几年红火的真人秀让我们看到了他不仅会唱歌会跳舞会跳水会做饭会骑马现在还是一个会带马的超级奶爸沙宝亮今年签约了新的唱片公司推出啊暌违五年的专辑这首率先打榜的歌曲这名字还蛮长的来听一下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片伤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回来不

在影视作品有名的 CP 是志明与春娇，那李荣浩炮制的音乐 CP 是新歌四号，张嘉明与婉君，张嘉明和婉君，这个张嘉明与婉君到底是谁？李荣浩只是给了人物的框架，并没有这个道破，用90年的类似影视作品的人物写了一段两小无猜的爱情，还蛮有趣的啊。新歌五号呢是歌坛新势力朱星杰首张 EP 同名主打歌曲叫做仲夏夜，仲夏夜，仲夏夜，之前在榜的这个失眠夜也是在这个 EP 当中哈，夜之三部曲，我们来听这首第二部哈。美国知名的制作人 Steve Daly 啊 ，Tate Gibson 参与制作 ，Tramp 回答 EDM 的作品哈，朱星杰。 快加入疯狂派对 ，If you thought that one I'm wrong， 直接再来一杯。海岸线更远处，晨风快要倒数 ，Royal ice crowd for a day， you only like a cream， that's it for a king， you can be a hot like a puppy on the string， you're my lady， you're my music， 你是我的夏天，这样的我们才匹配。You got me praying for this， 关于你的美。Baby, I want your body, 属于仲夏夜的 game. Girl, you can play, call me a lady, love me. 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yeah, yeah, yeah, yeah, loving you. 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yeah, yeah, yeah, yeah, loving you. What can I say? What do you need to make? Baby, I want your body, you. 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yeah, yeah, yeah, yeah, loving you.还对夜发出调度的讯号，森林把我们围绕，天边连风都知道，吹乱了你的发梢，大声地说，我是你的阿拉丁，如我的满足，他把时间开向梦，我为了满足你的美丽，把我救赎，你是我的 angel， 而我是你的信徒。You got me praying for this， 关于你的美 ，Baby I want your body， 属于仲夏夜的 game，Girl you can play， call me later on me， 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give me back。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遇上苍月发散场，

存心。 新歌四号，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新歌五号，朱星杰、仲夏夜。新歌六号， Lydia 星火。 我要我生活心中火，要熄灭的花火。 新歌七号，吉克隽逸 Space Oddity。 I'll stay here forever。 新歌八号，苏运莹生活倒影。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浪漫。 新歌九号，陈伟霆光。 我就是光。 新歌十号 SNH48 Blue V 妈咪。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新歌六号呢，是一位神秘的新人呢、啊。我们来听这个 Lydia 带来的《星火》。 记得你侧脸轮廓，记得沉默之中你把我的手紧握，哪管世界以后会变成什么。可以不相信永恒，可以不在乎拥有，可以不理明天会有 那台湾的偶像剧《斗鱼》热播呢，带火了 FNR 演唱的主题曲叫做 Lydia。 那如今电影版的《斗鱼》呢卷土重来， FNR 的成员陈建宁跟阿庆呢与《斗鱼》再续前缘，他们以 Lydia 为音乐的原型创作了这首主题曲叫做《星火》，演唱者呢则是在百名的新秀当中脱颖而出的一位啊，好复杂呀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本人的新歌七号。好了，我们来听一下，这是吉克隽逸在 Britpop 的曲风中用迷幻的唱腔唱的一首非常有迷幻感的歌曲，叫做 Space Oddity， 吉克隽逸。 What is this place? This place where I've never been. I can't describe. Sometimes I get scared looking down at us for all thatFor you, for my family. The moon now my home. The stars are my friends. I miss you so much. Till we meet again. I'll stay here forever. 吉格隽逸的 Space Oddity。 麒麟呢正在直播中歌榜新歌八号呢，是喜欢天马行空的苏运莹的最新的专辑首支派台歌曲，叫做生活导引。有一阵子没听到她的新歌。 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如果他的人们也许会问候，也许会就走，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就有些朝夕有交替， 一个平凡的清晨，在不经意间闪过的电视画面里，茶农采茶的画面让苏运莹从中看到了生活的模样啊。采茶人纵使生活有些艰难，却满怀热忱的去努力收获，于是他用这首歌献给所有为生活顽强打拼的每个人，苏运莹的生活导引。今天呢，我们要听三首跟成活年代有关系的 OST， 除了首播张杰的《星光》，庄心妍的插曲《幸福的定义》。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上周通过本节目首播主演陈伟霆的主题曲《光》，这是本周的新歌九号啊。 管理。 陈伟霆呢，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扮演的角色叫做刘子光，而这部反映改革开放40年历程新真工作的电视剧啊，光也是所表达的重要中心内核，陈伟霆的光哈。好，新歌十号呢，是作为养成式女团的标杆 SH48 通过不断改变寻找新的机遇。最近他们的小组组合哈叫做 Blue V 出道，五位成员分别是李雨琦、莫涵、万丽娜、吕一、孙瑞等哈。这首妈咪呢洋溢着少女的青春与活力，我们来听一下 Blue V 妈咪新歌十号。 吃冰淇回家，将一放在冰箱，干嘛总是说你有天要通过不良软化，外表穿上要是别忘，哦妈妈你是不是都忘了我已经长大，小心的妈妈总关心我不傻，可我又不是什么温室里面的花，想得三个大师兄对话，咚咚咚将眼睛哭出牙，女孩就是该温柔听话，可是我也有自己想要的活法，女孩要懂得学会谦让， 是 SNH48 的小组组合 Blue V 的带来的 Mommy， 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谢谢各位的收听啊，拜拜。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2台 OLED， 其中就有一台是创维。 世界著名芭蕾舞团诚意巨献，精美绝伦的传世之作，独具匠心的奇幻梦境。10月11日至14日，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唯美再现古典芭蕾舞剧《睡美人》，全新舞美国际首演，十位首席齐聚亮相，雍容炫彩华贵，浪漫足尖演绎经典童话。恢宏场景点亮19世纪芭蕾之光。 好消息，